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9章凤凰挽歌第104集。 幸运的是， 卢平嘶哑地说道， 罗恩经理和纳威几乎是马上就碰到了我们，并且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几分钟后，我们发现那些食死徒正在奔向天文塔。马尔夫显然没有料到有这么多人放哨，然而他似乎用完了他的隐身烟幕弹。战斗爆发了，他们分散开来，我们上去追击，一个叫吉本的食死徒却突围跑掉了，朝着塔楼的楼梯奔去。 去放出黑魔标记？ 哈利问道。 对，肯定是这样，他们准是在离开有求必应屋前就安排好的， 卢平说。 但我想吉本不愿意一个人待在那里等邓布利多，因为他又返回楼下加入了战斗，结果被一个没打到我的杀戮咒击中了。 罗恩在和吉尼纳威一起盯着有求必应屋。 哈利转向赫敏说。 那你在？ 在斯内普的办公室外面。是啊。 赫敏轻声道，眼眶里泪光闪耀。 和卢娜一起。我们在外面待了很久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我们不知道楼上发生了什么，火点地图在卢恩那儿。将近午夜的时候，弗里威教授闯进地下教室，他教室城堡里有食死徒，他直接冲进斯内普的办公室。我想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和卢娜在那里。我们听到他说斯内普必须和他一起回去帮忙，然后听到一声响亮的重击声，斯内普奔了出来，他看到了我们，然后 什么？ 哈利催促着他。 我真是太蠢了，哈利。 赫敏用尖细的嗓音小声说， 他说弗利维教授瘫倒了，我们应该进去照看，他要去帮助迎战食死徒。 他羞愧地捂着脸，从指缝里接着说下去，所以声音有点发闷。 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，看能不能帮助弗利维教授，只见他昏迷在地板上。现在看来很明显，一定是斯内普对弗利维使了昏迷咒，但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，哈利，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我们竟然让斯内普走了。 不是你们的错， 卢平肯定地说。 赫敏，如果你们没有听从斯内普的话闪开的话，他可能已经杀了你和卢娜。 那么他就上了楼？ 哈利说。他仿佛看见斯内普顺着大理石楼梯往上跑，黑色的长袍像往常一样在身后飘动，边跑边从袍子里抽出魔杖。 然后他就找到了你们战斗的地方。 我们遇到了麻烦，我们正处于下风， 唐克斯小声地说。 基本倒下了，但其他食死徒似乎要血战到底。纳威受了伤，比尔遭到了芬利尔·格雷伯克的猛烈攻击。当时漆黑一团，魔咒四处乱飞，那个叫马尔福的男孩不见了，他一定是溜了，顺着楼梯上了塔楼，然后更多的食死徒跟在他后面，其中有人施了一个魔咒封住了他们身后的楼梯，纳威直冲过去被弹向了空中。 我们没有人能够突破魔杖， 罗恩说。 那个大块头食死徒仍然朝四周乱施魔咒，从墙上反弹回来的魔咒都差一点就击中了我们。 然后斯内普出现了， 唐克斯说。 然后他又不见了， 我看到他冲着我们跑过来，但是恰好大块头食死徒的一个魔咒打来，我躲开魔咒后斯内普就不见了， 金妮说。 我看到他直接跑过了那道魔杖，好像魔杖不存在似的， 卢平说。 我试图跟在他后面冲过去，结果和纳威一样被扔到了空中。 他肯定熟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魔咒， 麦格轻声道。 毕竟他是黑魔法防御术的教师，我当时想他是忙着去追赶逃上塔楼的食死徒。 他是， 哈利狂怒地说。 但是他是追过去帮助他们，而不是阻止他们。我敢打赌有黑魔标记才能通过那道魔杖。那么他从楼上下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？ 当时大块头石子图恰好施了一个魔咒，砸下了半个天花板，也把挡着楼梯口的魔杖给破了。 卢平说， 我们中间还没倒下的都冲上前去，这史斯内普和那男孩出现在灰尘中，显然我们谁也没有攻击他们， 就让他们通过了。 坦克斯用空洞的声音说道， 我们以为他们正被食死徒追赶，接着别的食死徒和芬里尔格雷伯克回来了，我们又打了起来。我好像听到斯内普喊了一声，但不知道他喊的是什么。 他大叫都结束了， 哈利说， 就是说他完成了他要做的事。 大家都沉默了。福克斯的挽歌仍在外面漆黑的场地上回荡，音乐声在空气里颤动着，一个突如其来的不舒服的想法涌进了哈利的脑海。他们已经把邓布利多的遗体从塔楼底下收走了吗？遗体要怎么处理呢？邓布利多会在哪里安息呢？他的拳头在口袋里攥得更紧了，他能感觉到那个小小的冰凉的假魂器紧贴在他右手的关节上。医院的门突然被撞开，大家都吓了一跳。维斯莱夫妇大踏步走进来，芙蓉紧跟在后面，她美丽的脸庞上满是恐惧。 茉莉，亚瑟， 麦格教授急忙跳起来跟他们打招呼。 我很抱歉，比尔。 维斯莱夫人轻声道，她看到比尔血肉模糊的脸后，疾步从麦格教授旁边走过。 哦，比尔。 卢平和唐克斯迅速站起来，朝后退了几步，让维斯莱夫妇走进床边。维斯莱夫人弯下身，亲吻着儿子血染的额头。 你是说，芬里尔格雷伯克攻击了他？ 维斯莱先生担忧地问麦格教授。 芬里尔格雷伯克当时没有变成狼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比尔会怎么样？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 麦格教授回答道，一边无助地看着卢平。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，亚瑟。 卢平说， 这种情况很少见，可能很特殊，我们还不知道他醒来后会变得怎样。 维斯莱夫人从庞弗雷女士手中拿过那个难闻的药膏，开始往比尔的伤口上涂抹。 那么邓布利多？ 维斯莱先生问。 米勒瓦，是真的吗？他真的？ 麦格教授点头时，哈利察觉金妮走到了他身边，他眯起眼睛盯着芙蓉，后者正低头凝视比尔，脸上一副惊呆了的表情。 邓布利多死了， 维斯莱先生轻声道，但维斯莱夫人眼睛一直盯着他的长子。他开始抽噎，眼泪滴在比尔满是伤痕的脸上。 当然，长相并不重要，并不真的重要，但他一直是个英俊的孩子，一直很英俊。他本来打算要结婚的。 什么意思？ 芙蓉突然大声地说。 你是什么意思？他本来打算要结婚的。 维斯莱夫人抬起满是泪痕的面庞，很是惊讶。 我只是说， 你认为比尔不再想和我结婚了？ 芙蓉质问道。 你认为因为这些伤口他就会不爱我了？ 不，我不是呢。 他不会的， 芙蓉说，同时挺直了腰，把银色的长发向后一甩。 一个狼人是阻止不了比尔爱我的。 对，我也相信， 维斯莱夫人说。 但我想可能考虑到他。 你认为我会不想和他结婚，或者你希望我不想和他结婚？ 芙蓉说，鼻翼翕动。 我只是在乎他的长相吗？我认为我一个人的美貌对我们俩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所有这些伤疤说明我的丈夫是勇敢的。我来。 他气势汹汹地加了一句， 一把推开维斯莱夫人，从她手中抢过药膏。维斯莱夫人跌到了丈夫身上，看着芙蓉大把地给比尔抹药膏，脸上带着古怪的表情。没有人说话，哈利动都不敢动，像所有的人一样，他等待着一场火山爆发。 我们的穆里尔姨妈。 停了很久之后，维斯莱夫人说， 有一个很漂亮的头冠，妖精做的，我相信我能说服他借给你在婚礼上用。他很喜欢比尔，你知道，那头冠戴在你头发上会很美丽的。 谢谢你， 芙蓉生硬地说， 我相信会很美丽的。 突然，哈利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两个女人抱头痛哭。哈利被彻底搞糊涂了，转过身去，怀疑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。罗恩看起来和哈利一样惊讶，金妮和赫敏也在交换着惊讶的眼神。 你看， 一个不自然的声音说道，唐克斯瞪着卢平， 他仍然想和他结婚，尽管他被咬过了，他不在乎。 这不一样， 卢平嘴唇几乎没动地说，他突然显得很紧张。 比尔不会变成一个完全的狼人，这件事完全…… 但我也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 唐克斯说，抓住卢平的袍襟，不停地摇着。 我告诉过你100万次了。 唐克斯守护神的意义，和他灰褐色的头发，还有他听说有人被芬里尔·格雷伯克攻击后跑来找邓布利多，所有这一切，哈利突然都明白了。唐克斯爱的不是小天狼星。 我告诉过你100万次了。 卢平躲避着唐克斯的目光，低头盯着地板说， 我年纪太大，不适合你，也太穷，太危险了。 我也是一直在说，你这个理由太荒谬了，莱姆斯。 维斯莱夫人轻轻拍着芙蓉的背，从芙蓉的肩上冲着她说， 我一点都不荒谬。 卢平坚定地说， 唐克斯应该有一个年轻而健全的人爱他， 但是他想要你。 维斯莱先生说，同时轻轻地一笑。 再说莱姆斯，年轻而健全的男人不一定能永远保持那样。 他悲伤地指了指他的儿子， 现在讨论这个不合适。 卢平说，他慌乱地环顾四周，回避着大家的目光。 邓布利多死了。 如果这个世界拥有更多的爱，邓布利多会比任何人都高兴。 麦格教授简短地说。这时，门又开了，海格走了进来。